过错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护持正法，这一句意思，摄之不尽，世尊49年的教导也是这桩事情。那么究竟什么是正法，怎样来护持？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纯是一个善行，纯是一个爱心，纯是一个利益众生的心。这就是正法，能够将这个心落实，就是功德。这里面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就把正法破坏了，也就把功德了毁灭了。这是我们不能不认识的，不能不明了的。在佛经里面常说到，与意念相应的，这是正法。意念就是自信，意念是真心，真心是纯善，是纯爱，是纯利一切众生的，决定没有虚假，也决定没有造作。在佛门教学之中，这一进山门，天王殿里面四天王就是表法的，教导我们护持正法。东方持国天王，东方是开始啊，太阳出生之处，也就是说护持正法从哪里做起呢？从这个地方做起，叫护国天王。我们想想它名字名称的含义，要护国一定先要护家，没有家哪来的国呢？要护家呢一定要护身，没有身也就没有家了。所以儒家教人呢，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它有一定的程序啊。天王表法的含义是负责尽职， 一个人生到这个世间，有他的职责。中国古代教育里面讲的五伦十义，五伦是说我们的身份地位，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这个叫伦。义呢就是义务，你应当要做的。譬如你在家庭，你的身份是父亲，你的义务就是慈爱，你要爱你的子女，你要爱你的家庭，这是你的职责。你的身份是儿子儿女，儿女的义务是要尽孝，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身份是哥哥，要友爱你的弟妹；身份是弟弟，你对于兄长要尊敬。古时候对于这些教育非常重视，这是做人的根本呐。但是现在教育里面没有了，家里面父母长辈也不教了，学校也不说了，社会也不谈了，于是天下大乱。怎么乱的呢？伦常乱掉了。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只图物质上的受用，那跟禽兽有什么差别呢？人跟禽兽不同的就是受过圣贤人的教育啊。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啊，这是教育的成果。现在没有人教了，佛法里面还有一些，而实在讲呢，现在佛门对于佛菩萨的教诲、祖师大德的教诲也逐渐淡忘了。形象虽然在，意义没有人懂得了。所以护持正法，首先呢要护持我们自己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觉悟心、慈悲心。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我们的心不真不诚啊，虚伪诈骗，这是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眼前虽然能得一点好处，果报在地狱啊，不值得。昨天北京有电话打给我，说东北有一些出家人假借我的名义在那边募捐募了不少钱，听说有两三百万说我要到那边去盖道场，要到那边去传戒。这个法师我不认识啊，他有神通啊，神通也搞错了，我没有这个念头啊。我一生没有自己的道场，一生都是住别人的道场， 今年73岁了，我还要搞道场啊？哪有这种愚痴的事情啊？我一生不做住持，不传戒，学印光法师，不向人募捐，不向人化缘。即是年如一日啊，哪有到晚年还做这个糊涂事情呢？所以希望各地的同修要明白，要了解，不要受人欺骗。凡是造谣生事的，你们拿钱去供养他是供养他的，与我不相干。所以希望各地同学了解，不要受人欺骗啊。我没有用钱的地方啊，我要钱干什么？什么都不要。希望大家存好心，行好事就好了。所以学道之人，尤其是学佛之人，学佛是学觉悟啊，学真诚，学清净平等觉，学慈悲。慈悲第一个你要爱自己呀，要保护自己的善心，保护自己的善行，这个才叫护持正法。怎样保护呢？从哪里下手呢？我常讲了，必须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放下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占有的念头，你的心就清净了，你的真诚心、真心呢就露出来了。如果还有一丝毫这个念头，你就错了，你所用的心是妄心的、虚假的，不是真的。佛菩萨以纯真之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纯真的心、纯真的爱、纯真的利益大众。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觉悟了，他明了了，一切众生就是自己。有些人找我给他写字，我也常常写，写一句话，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凡夫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在这个里面分自分他，干些损人利己之事，糊涂事啊，迷惑心干糊涂事啊，这叫凡夫啊。不知道事实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常常感叹，可怜明者。哪种人可怜呢？这种人可怜，不晓得事实真相，所以护持正法头一个要知道事实真相，要护持自己的信德， 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真正做到负责尽职。诸佛菩萨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表率，最好的模范。第二，南方持国天王，南方是象征智慧光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方向都是在南方他那个南方不是真正的方向不是东南西北的方向，它是智慧的方向在中国讲五行，南方是火，火象征光明所以善知识住在哪里？住在光明那一方所以每一个善知识都在南方我们要清楚，那不是真正的南方一个有智慧人所住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南方。他取这个意思增长天王，你想想他的名字希望我们智慧天天增长，取这个意思。这个是护持正法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个琵琶，表法的绝不是他喜欢唱歌别搞错了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中道的意思。中国儒家讲中庸佛家讲中道琵琶是弦乐器，我们知道那个弦松了弹不响，紧了它就断掉了，要调到适中这个音色就很美就是告诉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懂得中道用中中它才和不中就不和了和才能够合作，这和和嘛不和怎么能合作呢？所以他表这个意思，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表智慧，慧剑断烦恼取这个意思。西方北方天王讲的是方法手段，怎样能够达到护法，把护法的工作做好，怎样叫自己智慧增长，下面教给我们具体方法。西方天王要广目你想想这个意思广目是叫我们多看现在人讲观光多看北方天王是多闻这两个天王不是教给我们你要多看多听要多了解这几天新加坡宗教理事会举办九个宗教联合展览，这大概在全世界 还是第一次。那过去没曾见过，也没曾听过，使我们有机会对于每一个宗教很方便地接触到，我们多看多听，对他们多认识多了解，才能够和睦合作。社会在祥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种族，我们如何真正做到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共存共荣。新加坡将这个理念落实了。我这几天同学们讲经，我没有办法去听，我是多多的看看各个宗教，多了解他们，多认识他们，这是教育，宗教教育。同时我们也把佛教介绍给他们，社会是多元，变化多端，所以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拿的是蛇，龙蛇都一样。龙蛇表什么呢？表变化，千变万化，就说明这个社会千变万化了，你要看清楚啊。变化当中啊，还有不变的原理原则。他的一个手上拿的龙，一个手上拿个珠，那个珠就是不变的原则，要掌握到，你才能应付多变的社会。他取这个意思，你说多好啊！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伞盖，伞盖代表什么？防止污染。你接触多元变化的社会，决定不能够污染，污染就错了啊。在这个复杂社会里头，保持清净平等住，三盖是取这个意思，这叫护法，不是叫我们不接触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守住自己的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那是真正懂得护法。决定不受污染。什么是污染呢？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嗔痴慢，这个念头是污染的。我们在一切人事环境、一切物质环境里面，把这些污染永远离开，你的心才清净啊！清净心生智慧呀！这样才能真正的护持正法。正法，诸位必须要晓得，佛法是正法，佛法之外的呢，是不是正法呢？华严经上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大乘法里面也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觉悟了啊，法法皆是佛法。所以说佛法广大无边呐。 啊，常讲嘛，佛法无边呐。如果你要是基督教不是佛法，那基督教就是佛法的边了，那有边了，那怎么能说无边呢？啊，天主教、犹太教啊，昨天晚上我们就犹太教，今天拜火教。啊，如果说它不是佛法，那佛法就有边了吧？佛法怎么可以说无边呢？佛法无边，然后我们晓得，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族群，通通是佛法。佛是觉悟的意思，你觉悟，你明白了，你搞清楚了，就叫做佛法。你没有搞清楚啊，那叫世间法。啊，佛法清楚明白就叫做佛法。啊，佛教经典摆在我们面前，你对它不清楚不明白，这不是佛法了。所以对于迷惑不了解的人啊，再问他一句，哪一法是佛法？没有一法是佛法，觉悟了法法皆是佛法，觉悟了的人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了。啊，有妄想分别执着，什么都不是佛法，没有一样是佛法。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法法皆是佛法。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我们要懂得了。啊，我们今天布施供养其他宗教，有很多人奇怪，他为什么奇怪呢？他是凡夫啊，他没有佛法，他不懂佛法。啊，所以有很多人问法师，你为什么拿这些钱供养那些其他宗教？我说我没有供养其他宗教啊。啊，你为什么不供养佛教？我说是我是供养佛教啊。他那明明他是回教、伊斯兰教，啊，印度教，那都是佛教啊，是你自己没有看清楚，通通是佛教啊。啊，佛教里头有宗有派，你懂不懂的？啊，懂的。佛教有十个宗，那都是佛教的宗派呀。他们里面崇奉的神，崇奉的上帝，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嘛。佛家不是常讲吗？你念念观世音普门品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基督教得度，他就现基督教身。啊，应以上帝身得度，他就现上帝身嘛。都是诸佛如来啊。无量寿经上有一句话，一切皆成佛，这一切包不包括他们？通通包括了，一切皆成佛。你看这个意义多深多广多么圆满，小心量分自分他，你永远不能成就啊！不但正果你没有份的，开悟都没份，自己给自己做了障碍了。啊，我们应当要觉悟，啊，应当要明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